长大呀， 俺不知道了多少。 No no no， 你一捆四十。 对呀、啊，我那苦命的苦啊！ 他大嫂不必啼哭，这苦嘛还在后头呢。 谁不要他赔？ 哪怕他不赔， 他那有这么银钱赔吗呀？ 他自然有嘛。为赔吗？ 我那想你 与是一样啊， 你和人只是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赔吗？ 我那岁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吹破飘动无所不为，不怕大嫂你笑我，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你攒了几两银子多借与他赔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我那爹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啊。 哎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啊。 呀，观他是否认真。 我的无奈他外观穿不得的眼子看分没传来谁不上你将东方大地两穿地两穿只是三把战 为君的了人不是不要钱 我的面不愿意就是转眼便已不到这样的 大嫂这话里不断为君哪怕到官前衙里衙外我打边官嫂大嫂断了战 一心就要发黄言心都有笑脸面 好一个真天王宝钏和板桥世界王兰两种形式一比伸手放在金瓶川这的影子三两三总有大嫂做样脸还领落做一三大手指指上的所以多少人不啊比就别几年呐 我的 影子 不要 你 不要对他家家 来在大道旁为君起家不良啊你 在哪里？